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病太岁张芳乐得北都找不着了。心说话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佟林师说，你把我给撵出来了，你认为我最没出息，你看看，哎，傻人有傻命吧，救了个神力王，一步登天。可张芳又一琢磨，神力王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我哪有真能呢，让我当大将军呢，那就要了我的命了，我够那资格吗？我会个啥呀？他心里最清楚不过，但是不便把窗户纸捅破，转身跪倒见过王爷。神力王赶紧把人找来了，把两具尸首抬出去，血迹擦净了，然后把张芳让到屋里头，没吃呢，来来坐坐坐，吃吃吃。神力王请客，呵，这回张芳是肥吃肥喝啊。神力王借灯光看他，越看越喜欢。你瞅长那小模样，夹扁头，挖口脸儿，小眼睛，斗鸡眉，小鹰钩鼻子，包嘴片儿，怎么看怎么难看，但在神力王的眼里头好看。你们救了他了吗？神力王就问。我说恩公贵姓啊？啊，免贵，我姓张，叫张芳。哦，你跟佟林什么关系？佟林是我师叔啊。哦，佟林是你师叔啊？一点掺和都没有啊。我爹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。原来如此。孩儿啊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晚间有刺客对我行刺呢？王爷，实不相瞒呐，我有先知先觉的能耐。我正跟我师叔在一起练功呢，我突然耳鸣眼跳，坐卧不宁，袖吞灵纹，掐指一算，哎呀，不好！我就知道王爷有灾难，故此跟我师叔请了个假，赶奔神力王府。我刚藏到屏风后头，果然这贼就到了。您说我掐算的准不准？是啊，你还有这种功夫？有，都跟我老师学的。 我师叔佟林也没少教给我。这么说，张芳你真神人也。张芳，有地方去没有？没地方去，在我这待着。你就给我当个贴身的保镖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能把镖局的事情摆脱开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多谢王爷的盛情，不过呢，小人还有下情回禀。现在3月3量标会就要开始了，您是不清楚什么叫量标会啊？天下武林高手云集北京，您反正这个五大派、13宗、81门的人都来呀，缺了我能行吗？我是主角啊，我这点能耐得在3月3量标会上亮相，我还想夺13省总镖头呢。你想我，您在这个神力王府一待，是不是耽误我这些事儿了呢？您等着量标会的事儿过去之后，我向我师叔佟林告个假，然后我专门侍奉王爷，您看怎么样？ 好，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定了。哈哈哈哈！ 哎呀，刚才我这一受惊吓呀，我这病还好了还，是。我发现王爷您精神头比往常足的多。张芳嘴这么说是心里难过呀。心说王爷，我刚才那叫满嘴胡说八道。我让我师叔佟林给撵出来，连饭门都没了，我寻死的心都有。可是见着神力王又不便把这个谜底揭开，就得接茬在这演戏。神力王请他吃完了饭就留他住到神力王府。张芳能白话，把神力王白话的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屏息凝神，拿他真当神仙了。第二天张芳告辞，神力王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就这样，张芳就住在神力王府。这些人哪去了？就在这儿。张芳一想也好，一则呢我有安身之地，二则现在京城太乱，我负责保护神力王的安全，这也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也是应该我干的事儿。后来张芳实在待得有点腻歪，跟神力王请假，说我待的日子不少了，我叔叔他们肯定挂念，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是个有用的大将，我一离开我怕他们支不开套，是不是？我回去看看，我把这个事儿呢我都料理料理，活计给他们分配分配，然后我再回来陪着王爷。神力王点头，好吧，这么当你速去速回，赏个金子不要，赏银子不要。张芳说我还回来呢，王爷您这是何必呢？这些东西搁您这儿存着。他出来了，张芳啊就在神力王府出来之后赶奔佟林家里头，在门口溜6圈没抹开进去，又到了镖局子，在镖局子门前转了3趟也没摸得开进去。哎呀，心说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我去找雍亲王去。见着雍亲王，我说点好话。我师叔佟林最听雍亲王的。王爷把脸往下一沉，他敢不让我回去吗？我是不是也有台阶下了？因此一拐弯，赶奔富贵巷安定门里雍亲王府。到府门这外地手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没这么多人呢？往里头看看不清楚，跟门上人一打听才知道，司徒朗领着一大帮人来找佟林比武来了。张芳一看，我怎么回来的这么巧？ 哎，还要了我的命了。司徒朗要来了，除了我师叔佟林能对付得了，旁人都对付不了啊。我倒是能显出什么能耐呢？比方说，我能救得了我师叔，那是最好不过。我这点能耐他不行啊，他正着急呢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。张芳回头一看呢，是个身穿白衣服的女道姑，点手把她叫到旁边了。可以瞅这女道姑能有30岁，长得气质高雅，俨然跟神仙差不多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满面陪笑问她：“你是张芳吗？” 正是我，病太岁，您的事 我是谁无关紧要。咱俩见过你知道吗？ 是吗？那我怎么想不起来。 我帮过你的忙，胡元胡兴霸贺豹行刺神力王那天晚上，你是不是说了那么句话，你说不用我动真能耐，我用手一指挥，你们俩就得死，说过没？ 说过呀。 俩人死没？ 死了。 哈哈，怎么死的？ 呦，张芳一听明白了，莫非是您了，暗地之中给帮忙了？ 正是。我要不帮你的忙，他们俩无缘无故就死吗？你有那能耐吗？正是贫道暗中助了你一臂之力呀、啊！ 哎呦，这一说您是恩公啊！您怎么不露面呢？ 我要给神力王给您介绍介绍，神力王必有重赏。出家人不图惜这个。张芳，你是不是又遇上为难的事了？ 是有那么一点儿。我回来想找雍亲王，结果司徒朗领大帮人在这儿呢。你说我进去是不进去？进去我没那能耐，不进去我回来干什么来了？ 张芳，我再帮你一次忙，你到了里边随便吹随便喊，有天大的困难有贫道替你承担。 哎呦，我说您是观世音吧您呐？您怎么这个心思这么好的？我谢谢您了。不过我请问您叫什么名？ 我叫什么名无关紧要，方才我说了一遍了，迟早有一天你病会知道。去吧，赶紧到院里头，一会儿我给你帮忙。有这么个靠山，张芳的心可有底了，故此大喊一声，进了院里见着佟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 佟林不知道他这些事儿，也没工夫唠谁。 这张芳嬉皮笑脸摇头晃屁股， 师叔您上旁边去，可对付他又我就够了。您什么身份呢？您身份太高了，上主天下主地的，能跟他伸手吗？您跟他一伸手，您失身份了，他这样得我对付。 说完了，他来到和尚近前。我说：“和尚，你叫唤什么玩意儿？” 狼哭鬼嚎啊！闹了半天，你没什么真能耐，你就凭着这种丑态和你这种吼声， 把别人吓迷糊了，你好从中获利，对也不对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人就是不怕叫唤。 你叫唤叫唤我听听，有多大嗓门你使多大嗓门，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剑客的厉害。 弥陀佛。我说你是谁呀？ 病太岁张芳。 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你小子就是张芳，我早就有耳闻 啊。都说我什么？ 都说你他妈不是东西。张芳一听，气得吐口吐沫，骗倒霉劲儿了。张芳啊，既然你愿意给佟林做替死鬼，老僧就成全了你。 巴那么难听。张芳在他面前蹦了三蹦，两个耳膜都要震裂了，心一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。张芳心说这玩意儿邪没气儿，哎，明知的是这么回事，他怎么还控制不住呢？因此他朝着门口他就喊上了，那位女道士老剑客恩公快来吧，我顶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唰，一道白线，女道士飘落在张芳面前。大和尚也吓得一愣，弥陀佛，倒退几步，闪目观瞧。全院的人，不管是雍亲王这头的，还是司徒朗那头的，无不瞩目观看。一瞅这女道士细高挑大身材，清水脸，宽脑门尖下壳，慈眉善目，但是眼角眉梢是傲骨迎风，浑身上下一身白。这个人穿白衣裳他好看呢，要讲俏是一身笑，笑就是白色的。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往和尚面前一站，用拂尘一点，无量天尊，孽障，你还在这儿发威吗？你还想接茬害人不成？贫道千里跟踪找到此处，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该做个了结了吧？嗯。这和尚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害了怕了。弥陀佛，抄身便走。女道士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站住！你还要到哪儿去？”哎，说着话，白拂尘拽宝剑，一道白线就追上去了。但见手起剑落，噗这一声，人头落地。你看这和尚这么猖狂，分碰上谁？一物降一物啊！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。那个说弄了半天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咱没工夫再说了。死的这个和尚是边北辽东的人，这个凶僧叫三窟和尚。为什么叫三哭呢？什么人跟他伸手架不住他哭三声？他那个嚎啊，那不是嚎，那是哭声。他这种哭声是一种功夫，不是咱们普通的掉眼泪哭几声，那有什么用？他是一种特殊的本领，故此叫三哭罗汉。多么大的高人架不住他哭三声。他在边北辽东作恶多端呢，来的这位白衣女剑客就是给那些受难者报仇，跟踪他来的，一剑把他给劈了。劈完之后，女剑客把血蹭了一蹭，把宝剑还匣，回头对张芳说，三月三亮镖会咱们再见。看了佟林一眼，转身走了。等着三月三亮镖会他还露面，有关他的事咱们再详细说。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真高人也。你拦也拦不住，人家走了之后，单说司徒朗把脚一顿，大和尚死的太快当点了。后来司徒朗一想，死了就死了吧，不死也不行了。命人把脑袋瓜给捡回来，连身子用没用的大衣给包包包包，你找个地方都给下葬。 耳后司徒郎眼珠子都红了，用手点指佟林，哎哎，佟林，你真有福气，我打算找伙人助我一臂之力收拾收拾你，没想到有人给你帮忙，哈哈，看来我谁也靠不住，还得靠我自己。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要不过来我骂你的祖宗。佟林让张芳躲到旁边去了，张芳躲到旁边，是说我还有事儿，我不托底，我得先问清楚您，一会儿事儿完了您还撵我走不？嗨，提那干什么呢，把你收下来。哎，多谢师叔。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，赶紧归队，咱不提。单说佟林冷笑了两声，问司徒郎，我师兄，咱俩再伸手这是第三次了，一般的伸手不行，咱俩得打赌，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，下次你还报仇不报仇？哎，佟林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红嘴白牙，我对天盟誓，你要再把我赢了，我磕头，我认罪，我承认我全错了，我帮助你佟林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那么佟林，你要输了呢？佟林说，我要败在你的手下，当着你的面和天下英雄的面前，我抹脖子，我要不死我不是个人。哎，好嘞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永亲王一皱眉，这海川又犯虎劲儿，这话说的太绝了，不留半点容身之地呀！你这哪行？两个人是当场动手。佟林发现司徒朗这个能力长了一大块呀、啊，自从川桑林他失败之后，回去把头一扎，苦练日月五行轮，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点，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果然有所提高。但是跟佟林比在一起，他还差点，怎么提高也撵不上佟林。故此120个回合之后，让佟林双月夹脚把他蹬倒在地，你可看他就摔在那儿。司徒郎翻了翻眼睛，一咬牙，佟林说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不服再打。我不服，蹦起来跟佟林再次玩命，50个回合，让佟林反背一跃，正戳他脖子上的，没要他的命，冰凉棒硬给他搁这儿的，佟林啪一个寸手把双月蹬回来了。司徒郎服不？不服再来。哎呀，司徒郎一看人家脸皮能这么厚吗？不服高人有罪，说话算数。佟林呐、啊，喂，服了，服了，说个服了还要自杀，让佟林过来把手腕子给他掰住了。大哥，您怎么了？千错万错，小弟我的错。司徒郎一听，深受感动。相比之下，佟林人格高尚，比自己高大的多得多，我纯粹不是东西，心服口服。拉住佟林，先帝呀、啊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东西，如果兄弟能原谅我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我帮着兄弟你顶门猎户，给你牵马坠镫。永亲王也过来了，老侠客，欢迎欢迎啊，我早就敬佩您了，欢迎你加入英雄队。大伙全乐坏了，有了司徒郎，